12点半，你不在身边的回家路上，一个人走到城市的夜晚，无人接班的孤单。哦，雨滴慢慢沾湿的裙子，曾为你穿上，今夜却少了你撑的雨伞，如何驱散这伤感？哦。在你离开以后，从此留下缺口，不敢回首。You know， 一夜的冷空气，总会让我想起我的手被你握紧，偷偷放进口袋里。You know， 七月盛夏的